好变老慢，可能是妄自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，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，

Thank you.

须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

像从前。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